少，盼望明天快来到，早早见到。 追他呀，这女的主动总是不太合适吧？送花，写情书，给他买件衣服，或者给他唱歌，不行不行，太俗了，我得好好想想。 他还不懂，还是不懂，离开时伤又被伤了太多，是心里起了作用。你说苦笑常常陪着你，在一起有点勉强，该不该现在说？不想太多，我想一定是我弄错搞错，拜托，我想是你的脑袋有问题，随便说说，其实我早已经猜透看透，不想多说，只是我怕眼泪站不住，不懂想逃，却又在靠到我，说散你笑很久了吧，我不想拆穿你，当作是你开的玩笑，想痛却又在靠到我，说散你笑好久了吧，败给你的黑色幽默。

这里是夜歌，我是吴周彤。 总有一天我要走出属于自己的路，请你牢记暂时的别离，只为开创一个新的前途。请你等我回来，寻着当初离开家的路。 在偷笑，白色的长裙在风中向你撒娇。呜、拥挤街道，人们喧闹，王子在骏马上寻找，丢失了水晶鞋的少女不见了。你还是依然冷漠，想再把我何时才能等到？等到有一天你说说要跟我活到老。童话谜语的爱情徘徊，阳光隧道里穿行，就像你喊我的名字在耳边响起不 和小孩子一起玩，以他们的眼睛，他们的角度，全身心的进入，你会发现生活一下子浸满了久违的童话色彩。在童话里，孩子是永远的主角。你也曾在地铁上寻找童话，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抓着吊环，后来竟然敢抱住把杆自个儿站着，到站了电动门打开，突然涌进一大帮子人，你被一把抱回到父母的怀里，只有大张的双臂划出了惊叹号，还留在空中。孩子对一切都没有概念，都充满好奇，无所畏惧。你怀着善意的去探索，没有丝毫的世故。我们也多希望能有这样的目光来回应我们。 阳光隧道里穿行，就像你喊我的名字在耳边响起不停。王子与公主的爱情感动几百年后的人群，我愿长睡在这梦里永远不醒。

的幸福，谁都不让插手。 Like a star across my sky, just like an angel off the page. You have appeared to my life. Feel like I'll never be the same. Just like a song in my heart, just like oil on my hands. Only to love you. Still, got this look.

心害怕有点薄，红灯绿灯穿过卡车队，还要面对错过大队，偶尔会想起过去还会掉泪。也不怕哭，只要可以再看见你，听你对我说 Oh my love, oh my friend, 我不会放弃你。 还在路上吗？每天都这样啊。来，到我这辆寂寞夜车上来坐坐。我是五洲头，这里是夜歌。 夜快车，同行者不多，轰隆隆，心有点朦胧，仿佛有个人在窗外喊着我。夜尽头，星星多寥落，甜蜜梦已经斑驳，款款双人座，没有你更寂寞。 飞得很远的时候，就会看到父母和孩子是我身体里的两个我。当孩子从身体脱落的时候，我们就自动放下了享受童话的特权的那个我，剩下的是那个心甘情愿肩负责任、万般无奈接受现实的我。歌停了，我们就要到达时光的彼岸。小孩子松开了我的手， 使劲一蹦跳到上岸，他背对着我看着小屋，然后慢慢转过身，扬起脸望着我，眼里已满是泪光和憧憬。他慢慢地伸出小手勾起小拇指，我蹲下身，用我的小拇指也轻轻地勾住他，来拉钩上吊，一百年不许变。好，我是伍卓涛，我们明夜再见。 我的星星，星星。 十个当中只得一个。